好啦，咁啊，仲有一套作品咧，就呢套系西剧啦，系啦，咁系咩嚟嘅咧？ 叫做 The First 啊 ，The First。 The First， 咦 ，The First 唔系蒙面超人啊嘛？ 唔系，佢呢个叫火星先驱啊，如果中文译名系。 哦，咁佢名副其实，就好似讲系第一批，即系想真系上火星嘅太空人啦，讲系咪？ 第一集系，系啊，第一集系。 系啦。咁點解咩意思呢？咁第一集係就因為第一集就 gel 咗啦，嗰班人 即刻炒啦，係啦，咁就係、是、個台就係、是、今次係 Hulu 啊 ，Hulu， 佢又學咗 Netflix 嗰啲嘢喎， 冇錯， 一學過掟咗八集出嚟啦，已經係 冇錯啦，即係其實即係你當好似 Netflix 咁上下嘅嘢啦，不過呢個叫 Hulu 啦，係咯，其實都係有嘅，之前都有第二啲劇有喺佢度播過嘅。 系，好似 Marvel 都有啲剧，我记得系。 系啦，系啦，系啦。 唔系嗰度咩逃走咩 Run Away 啊？ 好 似逃走家庭， 系， 好似都系嘅，好似都 系。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 咁你就， 但系我唔知而家系咪咧啲美剧咧兴揾明星做主角啊？ 哦，讲下系啦。 系大得好犀利啲明星，仲要系。 咁今次有边个做咧？ 今次嗰个星就劲啦！今次系两届金像影帝啊 ，Sean Penn。 系神兵，咁即系嗰只香港叫有冇名嘅？ 新潘啊！ 佢怎食日新潘咁 样？咁叫新潘啊！咁因为咧同一时间咧，今日啊，即系我哋今日录音嗰一今日咧 ，Netflix 都掟咗一套剧出嚟嘅，就叫做 Madness 啊，狂想啊！ 哦，都系佢噶？ 唔系，但系个女主角都系奥斯卡影后级数啊！ 系啊 ，Emma Stone 啊，系。 哇，唔系啩？咁呢套系点样？即系系新嘅，即系。 我就未睇嘅，因为啱啱今日先掟出嚟嘅，一集我都未睇 过。之后 我睇个简介就系讲佢精神有问题啊，同个男主角就去接受精神治疗。 哦。 咁我睇个画头咧，佢哋接受精神治疗期间咧，会去到唔同嘅幻想世界啊。 咦？ 即系例如Emma Stone 会去到魔界咁嘅世界嘅， 咁过瘾。 世界嗰度出现嘅。又或者會到一個科幻世界嗰度出現。 雖然佢係一個幻想，但係佢係去咗嗰個世界係好似真嘅。係 啦，係啦，係啦。咁我唔知道劇正式係講咩嘅。 咁會唔會有啲 sucker punch 嗰種感覺咧？ 你直情我即刻諗起 sucker punch。 係啦，即係可能係一個幻想世界都唔定。係。咁我未睇，咁我下個禮拜先再講啦。呢個真係要。 系下礼拜阿芬芬仲喺咪度噶？芬芬系咪要出发？ 下 个礼 拜仲喺度考啦。 未有未有未有，芬芬又再有旅程啊，好似 系。仲系十月尾啫。 即 系 下 个礼 拜 仲系九 月嚟噶。哦，系喎，下个月未系咪未到下个月？ 今个礼拜有五个礼拜噶，今个月有五个。 哦，系喎，多咗啦，系咁下个礼 拜 可以再讲下呢套啦。 同埋同一时间 Facebook 啊 ，Facebook 都有剧喎。 系啦 ，Facebook 唔系我哋平时上 Facebook 系一个电视台嚟嘅，都系而家系。 但系啦。都是有大明星做的，那個就是紅女巫就主演了一個電視劇的，其實都是。 是啦。其實那個就不是科幻了，真的不是科幻了。 不是科幻的，就真的是文藝，我看了第一集的嘛。 什麼名 字？叫做，我真的不記得他叫 什麼。那是愛情啊，什麼類型？ 講紅女巫的角色呢，一開始就死了個老公。 哦，即係幻視啦，即係嘛，即係。 係啦，咁啊講啊，咁啊講佢好好沉，好屈屈打打官啊，即係翻起身，就講佢點樣重拾翻個自信，再重新生活嘅一個故事嚟嘅。 O K， 哇，咁真係文藝咯，呢個就。 啊，咁真係文藝，咁啊半小時一集嘅，其實係。好似就出咗幾集嘅啦，而家都。 係 啦。 哦，即係佢唔係一次過抌出嚟嘅，佢嗰隻就。 我就唔知，因為我睇個源頭咧。我就先有第一集，跟住我而等人頭先再立一立，好似佢已經去到第四集嚟。 哦，咁可能係佢其實係一次話抌，不過佢啲字幕組就唔能夠一次過做曬，係啦，逐集做啫。咁呢個火星都係，因為好似我哋都係咪暫時都未睇到結局嗰集，因為未。 我就睇曬嘅。 哦，你睇曬啦，哦，你揾到。 我就喺上個禮拜阿山竹嚟香港嗰個禮拜日咧， 佢已經睇曬啦。 咁我就一鑊過睇曬，但係我睇嗰個版本係英文字幕㗎。 OK，OK， 即係中文字幕未做曬啦，即係可能當時。 中文字幕可能呢一刻就做曬㗎啦。 一刻或者做曬啦，係。 但係我睇嗰時就全英文嘅，由頭到尾都 係。係，即係睇到結局添嘛，翻呢套。咁我同大家講下啦。咁啊，唔係喎，咁但係 Sam Pan 係邊個嚟？我驚有啲朋友都唔知，係咯。 Sam Pan 就話嚇，麥當娜個前夫。 係。唔係意思啲戲佢都唔知㗎啦，呢個麥當娜前夫都冇意思嘅，佢都諗唔起，即係入邊套戲入面做，即係做啲黑社會大佬啊，做嗰啲。 係啊。 例如邊套戲？ 我唔記得有一個叫做 Bad Boy 嘅，我最有印象 嘅 叫。 咁佢攞獎啊！佢攞獎啊！邊套戲攞獎？ 我冇電腦喺手。 哦，原來係咁，唔緊要啦，唔緊要。 幫我 check， 阿 D 一次幫我 check。 係啦係啦，再介紹翻補翻啦。 再介紹翻，即係總之係兩屆奧斯卡影帝啦。 係，即係我印象中佢最初度係佢叫做搞笑嘅，因為做個滑浪嘅，咪我上次講下邊個飛比基斯。 Baywatch 啊！ 即 係嗰度。 唔係，即係飛比基斯嗰次就叫紅色三點式除衫嗰嗰套搞笑片，嗰佢咪做主角咯、啊。以前就做搞笑嘅後生嗰陣，後屘先老咗。 唔係好高大嘅，矮矮得得嘅，都係你會覺得佢啊。 係啦，而家就做啲好爆嗰啲咁嘅佬，係啦。 火爆差佬啊，或者火爆黑射佬頭子，係 啦，都 係 好爆下嘅，通常都。 又或者梅冧對咁嘅樣啦，通常都。 係啦，係啦，佢而家就唔知乜梅冧對嘅，而家搞到係啦個樣。 喂，喺呢一套嘢開頭嗰陣時候，佢操到好大隻咧，又滿面鬚根，咦？我心諗，佢老年勞根揾佢做都仲得嘅喎，其實 係咁樣。 佢仲冇得對啩 ？Hugh Jackman 嗰即係真係做老勞根嗰陣時候， 但 係 佢咧啲血管咧真係爆血管滯啊！谷到你睇下佢啲血管咧，係曬出嚟 啊！佢矮得得啊！佢矮得得仲似人狼啊！其實 哦，佢似呢個漫畫，係漫畫版。 仲似狼人啊！仲似狼人啊！佢係。 但係而家啲觀眾接受唔到咁樣㗎啦。 係啦，接受唔到呢個身，其實佢呢個身形先似啊！其實 係。其實係。 矮得得又大隻啊嘛。 但唔中意呢只嘅，而家啲人係咯。 係啦，咁就講到就 八兩金仲似啊，不過佢接受唔到啫嘛。 咁樣。 係啊，笠咗個頭套係嘛？ 笠咗頭都唔得啊！嘅。都仲認得係佢啊！係 講佢今次喺呢個劇裏面咧，就飾演一個本來佢係帶隊做呢一次第一次上火星任務嘅，亦都係一個 train 其他嘅隊員。 佢自己唔上嘅，佢係即係好似你當教練。 開頭佢上 嘅，開頭佢上嘅。哦， 佢有份上嘅，但係 點解第一次任務佢冇去到呢？ 第一集未講嘅，就係講佢取消咗佢，一開頭就講取消咗佢做隊長啊，就唔俾佢上。 哦，即原本佢應該開始就同佢一齊上嘅啦， 同班隊員一齊上嘅，其實。 哦，即本來應該一齊瓜老襯㗎啦。哦。 咁啊，發射咗個上火星個火箭啦，但係未出大氣層已經爆炸咗啦。 佢重現翻當年呢個穿梭機爆炸一樣啦。 唔係阿波羅乜鬼都就係咁樣爆過一次。 唔係，但係佢嗰次係因為有佢個場面咧就似穿梭機嗰次。 係。 佢做出嚟。 同埋睇翻。佢做嗰個特技一定係特技啦，我覺得係差唔多電影級數㗎，為止。 冇直情電影級數，唔係差唔多啦，直情電影級數。 好似係 好真嘅 邊緣嗰種咁嘅。 好真，成真都好緊要嘅，你唔覺得嗰隻嘢 CG 㗎，大佬？ 你都冇諗過係哇，電視已經可以做到咁嘅程度。 係啊。 你呢個係真係勁嘅，係真係好犀利。 係佢拍得好靚 嘅 套嘢。 差唔多就喺呢度完咗㗎啦。 系啦，因为其实佢成套嘢系讲我哋喺地球咧点样去即系再次振兴呢、這个要上火星呢个计划，系啦。 同埋你记住呢一套剧咧，佢嘅定位唔系科幻片嚟嘅，佢系 drama 嚟噶，已经系。佢喺都系讲系 drama 嚟 佢当系科幻，不过即系但系 佢系 drama 嗰种咯， 跟住就写 sci-fi 咁。 系啦，都系 sci-fi 嘅。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主力都系 drama 嚟噶啦呢套。 系，因为佢个世界又唔系咁唔同嘅，同我哋其实都差唔多。 佢就话讲2030几年但系你会觉得冇乜太大分别嘅啫。 系啲车咧系可以升控啫，但系啲车啲样到时而家啲车咁样。吓， 同埋佢哋讲电话就唔系再系拿住个电话噶， 就咁讲， 戴住副眼镜。 系啦，系 咁样就咁噏就得噶啦，其实 即系啲电脑科技高咗啲，你当咁啦，系啦。 但系其实你觉得照计而家当系10年后啦，三几年，咁其实可能都系咁上紧嘅啫。其实你唔会系周街飞先车噶嘛，其实 可能仲未去到佢呢度讲咁添，我觉得。 就算去到，我觉得都系咁上紧 啦， 就 系差唔多啦，系啦，十年唔会差好远嘅。 咁其實主力嘅個劇情就落翻，好似頭先 Task 你咁講啦，就點樣重組翻，再次上去火星啦，就係。係 啦，因為啲人已經冇信心啊！你可以話咧，呢一套咧係趁呢個未做呢一套咧，即係講阿波羅計劃嗰套戲啊，想登月啊嗰套戲之前。 嗰套都係叫做 The First 啊嘛。 系咪嗰度直情都叫做 The First 啊？ 系啊，嗰度都系嘅。 因为会唔会真系有啲联动咧？佢今次呢度就假设系一个火星计划嘅，即系嘅危险。咁嗰套就真系讲翻登月嗰次嘅危险。 呢个应该系移民火星嘅计划嚟噶。 移民啫，系。 係啊。 哦，但係佢哋其實嗰次都會翻嚟嘅，佢唔係話佢哋唔走嘅。 佢哋話咧就會去到， 去一 就留停留一陣， 去一陣 就再翻嚟，就住成個旅程就應該係唔知兩年左右嘅。佢話係。 係主要係睇只船嘅嗰啲時間，多數係。 系啦， 要去同埋翻嚟，系咁去就 去 咗等嘅啫， 都去咗， 即叫做起碼係真係有太空人第一次登火星啫。佢講緊係，試下先咁嘅啫。 係啦，咁除咗頭先講話點重振翻第二次上火星咧，即係第二次再試過上火星啦，意思就係、是、咁。 第二次再發射啫，佢其實第一次唔成功啊嘛，就爆炸咗啦嘛。 係咯係咯係咯。咁就講翻就點解有雙 pan？會係俾佢隔除咗，唔可以做呢個隊長，就是、因為佢嘅家庭有問題啊。佢其實咧、就係本來有個女，亦都有個老婆嘅。 嗯。 咁但係因為佢太過投入喺個太空任務嗰度啊。 嗯。 咁就佢老婆就因為咁樣就有抑鬱，就自殺死咗。 哦。 咁佢個女咧就變成係一個反叛女生，即係少女咁樣啦。 嗯。 就埋怨佢老豆啊，咁樣就又吸毒啊，又成咁。因為有咁多嘅家庭問題咧，就令到佢就唔可以喺嗰一次任務度帶隊啦。 點解咧？咁我太空處唔理你呢啲嘢噶，最近 唔係因為影響到佢個心，即係成個心情啊、 哦嗯， 即係成個人嘅心態都唔得啊，覺得即係 即係佢表現都真係影響到啦，唔係啊。 係啦，其實要審查好多嘢。 咁係個心理狀況啦， 其實佢好詳細講曬所有咩心理狀況啊，你個人嘅可以處理到啲咩事？佢套劇咧其實係講得好詳細，或者過分詳細添。有時我覺得 係有啲係 啊。咁如果你呢條主線淨係落喺 Sam Pan 呢個位咧，我覺得都仲好睇嘅。即係你拍套戲，我覺得好睇嘅呢套。但如果你做得到八集嘅劇咧，我啊覺得稍微拖長咗嘅，其實係啊。即係如果你話淨係講啊 Sam Pan 拍一套電影。即係兩小時嘅電影，我覺得呢個故事會好睇嘅、 嗯。 我但係覺得八集就過長咗啦，其實係。 咁、嗯、啊會講其他人㗎嘛，好似有個女科學家。 但係有時咧，佢講其他嗰啲人咧，嗰、那個故事又唔係咁好睇啊。其他嗰啲人。 嗯。 佢雖然有講其他人嘅面對唔同嘅嘢、嗯，譬如有一個女嘅成員，咁佢寧願好渴望上火星，就寧願放棄自己嘅婚姻啊，放棄自己生仔呢、這個計劃。佢都想上火星，即係佢有講呢啲嘢嘅。但我覺得呢個主線呢啲線就唔係太好睇咯，係。 嗯， 就冇話 Sam Pan 嗰個咁吸引，但係佢又拖得太長，嗰度反而係。 嗯，即係個篇幅真係好似長嗰啲啊，我都覺得係。 係，如果我覺得如果拍成電影係好睇嘅， 即係利落啲就其實 OK 嘅，我睇曬。 係係啦，咁就到講翻最尾啦，好簡單講翻個故事，就最尾佢哋係成功就能夠爭取到發射嘅，其實係。 嗯 咁、 哦、 最尾亦都係成功發射咗上去個地球軌道嗰度，亦都同嗰個太空船接接咗㗎，已經係。咁就講佢啱啱開始出發去火星啦，就係、是。 嗯。 咁去唔去到就未講嘅，就冇講嘅。咁佢啱啱出發翻嘅啫，其實講佢哋係。 嗯。 就係、是、講到呢度就完咗㗎啦，個劇。咁、那個第二節，即係你如果有機會睇翻第八集咧，佢哋第二次再發射，同埋上到太空嗰個景咧。就真係同引力邊緣嗰個係有得揮嘅， 咁犀利， 係、 哦、 啊，真係好犀利啊！ 因為我真係未睇到最尾嗰集， 同埋講我哋喺太空艙嗰度飄來飄去嗰啲，佢、都有影埋嘅，其實係， 哦，都好真嘅， 好真，其實第八集係非常精彩嘅，係， 哦， 因為、由第八集嘅一開始就係講我哋發射嘅，你已經 係，即係第八集就係大結局啦， 係啦，大結局，基本上成集都係講太空嘅啦，已經係。 咦咁如果闷跳去嗰集睇啊，唔闷喎应该。 如果你觉得闷嘅咧，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睇第一二集，然后就跳落第八集咧。我觉得个故事你都觉得翻嘅，其实系。 即中间唔使理佢。 只不过你冇睇到嗰啲 drama 嗰啲剧情啫。 系系系。 因为你个故事你追得到嘅，其实系。 又或者你睇完最尾，你想知翻到底系咩事，咪睇翻中间可能。 你想睇翻每个成员佢遇到啲咩困难嘅，咁、你咪逐集睇翻。其实。我中意呢個劇集㗎，其實如果唔係我都每一日睇曬八集啦，其實。 即係起碼喺度吸引咧，追看先係 啊。我覺得好睇嘅。 嗯。 但係你就真係要 頂得順， 俾啲心機啊，俾啲心機嘅。 因為佢幾 即係講人情嘅。 係啊，其實都幾慢㗎，其實你可以話佢嗰個。 都慢㗎，其實都慢。 係啊，都慢嘅節奏都。 但係如果你要欣賞演技嘅、個演技都一流。 哦，咁啊係啊。 尤其阿雙 Pan 真係你覺得。 真係出神入化㗎啦，佢啲演技已經係可以去做。 嗯，即係所以呢套肯定就唔係打，亦都肯定唔係為特技，雖然其實佢特技好勁㗎。其實好勁啊！ 發特技直頭真係而家啲電影都冇咁嘅級數啊！有啲電影 因為佢呢個競賽乜嘢係佢係競賽而真啊！佢唔係話 即係到你都唔知係真定假嗰樣嘢 係。係啊，真係呢下嘢就係唔係香港，你都知唔係香港啲觀眾想要嘅，香港要嗰啲又咁假得咁假嗰啲啊嘛，起曬癲啊！啲又要睇 紀錄片啊，發射火箭嗰 係係係啊，其實係啊係紀錄片啊。 但係你好明顯佢係真係做出嚟嘅，真係勁。 係真到你直情覺得。哇！真係好鬼似啊，係咯，即係你平時睇條獅子啫，你覺得獅子唔係？ 你就算我，就算我，甚至乎我而家睇復仇者嗰啲獅子，我都睇得出係獅子啊！有時係。 係。 但係呢套嘢你真係，我覺得真係破 真 係好少， 程度 係 好，好演得好好好好咯，做得。 嚇！你可以好欣賞啊！ 你入信啊，真係有支咁嘅火箭，真係有啲咁嘅設備。 同埋佢做嗰個火太空艙。同嗰、那個火星艦船接疊嗰個劇情咧，係、好過上次我哋講過咪有個蘇聯嗰、那個又有個接疊嘅場面嘅， 係 即係救翻個蘇聯衛星嗰一套戲。 啊！我話嗰套就真係差啲嘅。係 啦，你比起嗰套嘢咧，哇！呢、這、一個特技真係爭好遠級數啊！ 嗰個係我哋話連嗰時正常啲荷里活片普通嗰啲都去唔到嘛。 係啦係啦係啦，嗰但係嗰度係電影嚟㗎嘛。係 啊，蘇聯嘅電影咯。 啊！但係呢一套佢電視劇嘅製作嚟嘅啫喎。 不過我諗佢嘅製作費都唔係平㗎啦，講真。 佢製作費應該可以拍到套戲㗎啦。 拍到套戲唔可能有突添啊。 係啊，所以好欣賞呢一度真係，同埋演技方面頭先講過啦，就真係冇得挑剔㗎啦，我覺得係。 咁可唔可以舉下例佢其他嗰啲人有咩問題咧？咁即係第二次啊，上聽做翻隊長嘅喎，你先係。 係，佢重新帶翻隊。 咁有幾個人啊？計埋佢。 都係五個人，都係五個人啫，計埋佢。 計埋佢都係得五個人 ，OK。 係啦。咁就阿上平就要修復翻父女關係啦，最尾都修復到嘅。咁呢度啦，咁另外頭先講過就係嗰個女博士就係、是犧牲自己家庭啦，就要上火星啦，即係克服咗呢樣嘢啦。 即係佢本來唔係其中一個上去，佢係本來都係喺度做啲即係管理嗰、那個。你講 佢好渴望去，但係中途就 佢都去埋，即係話最後佢都係其中一個成員。 佢都去到嘅，發現到去到嘅個女博士都。佢、 okay. 開頭就收咗出嚟嘅。但收尾就調翻入去嘅、 哦，即係佢又去埋。好，咁仲有其他啲係咩？ 有個日本人，日本女人啊。 日本女人啊，唔係女仔啊，真係阿姐嚟㗎啦，係咯。 係真係阿姐嚟㗎啦。 姐 咁佢就嚇，咁、佢就有個自閉症嘅媽媽要照顧嘅。 哦 ，OK。 咁佢就亦都犧牲到嗰度。 嗯。 嚇，咁另外有個副隊長就係一個黑人嘅女人，應該如果睇第一集你都會見到。 嗯。 咁個黑人嘅副隊長。佢都係要放棄自己嘅家庭啊！佢有個又係黑人，即係呢度可能又係左膠啲嘅啦，就係、是、黑人同性戀嘅伴侶啊！佢都有個 哦 ，OK， 佢都有擺埋落去嘅呢？咁佢亦都得到佢個伴侶嘅女， 因為提曬話又黑人又女人又同性戀，係 啊，淨係發生佢就淨係發生喺一個人身上已經提曬你 係咯，即係下次月亮喜歡男啊，月亮喜歡女啊 系啦，另外有一个就冇乜特别嘅，另外一个就 系 单身寡佬，咁佢就无牵无挂咁走上去嘅啫、哦，其实都 嗰、那个点啊，即系最冇唔使讲啊， 冇乜点讲嘅，其实冇乜点讲句嘅，其实 我冇乜点讲，即系嗰系其中一个成员、 另外就讲嗰个策划嗰个女人啦，就系、是、呢件事 handle 就成件事嗰，佢点样能够千辛万苦咁争取翻个分顶啊？點樣能夠再攞翻啲錢？ 佢就唔想去嘅 ，OK。 佢唔係想去，係做行政嘅。主要都係講呢幾個角色嘅啫，其實。 咦係喎，因為我聽你咁講呢套嘢，你淨可以 apply 佢咧，下次拍超力電磁俠都得。 係咩？都係五個成員嘅解決。 五個成員飛鷹俠都得㗎，南部博士成日冇銀啊，咁到底即係佢你唔講佢哋成立過，其實唔係講佢哋其實仲未出動過，係講佢點樣可以齊集幾個駕駛員，就講出。八集啦，你明唔明？ 系， 所以终于出动啦。Let's combine 咁完啦，冇见到超级战神嘅系嘛？ 当系动漫咁睇，就系咁样啦，佢系。 系嘛？最后完场嗰个地多巴城嘅主题曲完场啦， 系啦。咁所以呢套绝对系 drama 嚟嘅，其实。 嗯，喂，都得喎，系咯。甚至乎讲埋咧，加连达王子嚟咧，点解咁远要都系侵略地球啊？咁啊，系嘛？ 加翻呢啲嘢落去， 其實我覺得高達 Origin 本來應該係咁噶， 係唔係咩？係啊， 係啊，咁佢係都要加啲 MS 戰女啫嘛，我唔明點解咯。 嗯嗯， 其實可能本來喺度好正嘅 drama 嚟㗎，我依家冇買唔到無紅㗎嘛，嗰啲係嘛？ 梗係個定位擺喺邊啊？就其實 係。係啊，即係絕對得㗎喎，係咯，飛鷹俠係嘛？點樣佢點樣組成㗎係嘛？係咯，唔係講飛鷹出動嘅，又未出動嘅，未出動過嘅。 或者鳳凰號炒過一次嘅，第一次係。 唔係，其實之前已經五條友死咗，三一咪咯，三一係開頭已經死咗㗎嘛啲人。係 嗰個。灰色嗰架三一炒 的，是啊，嗰架系啦，蓝蓝啡灰灰， 机系炒咗噶嘛， 系啦，嗰个视作型 prototype 嘛，系咯， 连 阿博士 个仔都喺度炒埋， 系啦，就死咗啦嘛，唔系好笑佢好似系话咩武装武器，点解？冇理佢啦，系咯，咁跟住先至叫个女啊，即系美智流，即系嗰时好似咁叫美子啊嘛，叫佢喺中学揾三个兵翻嚟打啊嘛。 仲话系争一件，仲话博士自己坐埋咗。 唔系嗰个系去到其他支，因为死咗嘛，件武即系 三宝 座，一个冇人咯，走过嚟咯。 其实呢八集嘅就等于《三一物男》嘅第一集啦。 系，唔系第一集再之前啦。 唔系头嗰三个字啊嘛，其实。 系啦，都恐龙帝国只怪兽都未嚟，系嘛？ 系系啦，就系咁嘅剧情啦。 跟住讲我哋点样结集嘅，对呢、這个呢、這个研究所对咧点样有分顶嘅咁啊？唔系、哦，都讲落都 O、OK、K 有 point 喎、哦，机械人动画唔得。 有啲咁嘅演员，咁嘅制作， 唔系你话翻卡通都得噶，机械人动画唔 sell 嘛，咁啊机械人就未出现嘅，就其实你知道后边后来系会有呢、這个。啊，五機合體或者三機合體嘅，即係有曬設計圖㗎啦，有模擬添，但整緊嘅，未有錢啊，冇錢整三一佬，超力電十仲未研發成功啊，咁跟住喺度講係點樣慢慢即係儲班人啊，咁啊，唔係喎，都 OK 喎，講真都講落都，咪講落都得喎，呢個古仔都係咯。 其實每一集咪影少少嗰架機咯，影下個引擎啊，影下個機頭啊，咁咪算咯。佢呢度都係㗎。 哦，佢都有嘅， 攞都影下，都影下嗰、那個太空船嘅，其實 係。係，即到底佢合咗體真係點樣嘅咧？咁一路好期待啊！係， 佢都有耐唔耐有啲咁嘅事嘅，其實都。 係，終於都睇唔到 ，let's combine 咁完㗎。係， 係咯。 係 咯。啊，咁咯，咁其實個劇係咁嘅嘢。 嗯。 咁。我個人就推薦嘅，但係就大家真係。 即如果我頭先經過咁講一講，大家會唔會覺得好睇咗咧？ 但 系 我 惊 啲人抱住咁嘅期望 啊， 仲大 剂。系啊，我惊大家觉得闷啊，大佬。即系其实佢真系几慢嘅，都唔即系老实讲嗰句啊。 睇你中唔中意睇人嘅戏咯，我又觉得系。 系。因为如果你预咗谂住呢台喺度科幻啊，或者喺度太空冒险，都绝对就唔系。 绝对唔系啦。 就唔系啦，系佢哋未去科幻同冒险之前嘅故事。 嗯嗯嗯，系啦。 咁得唔得？ 系啦。我就得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會 係啦，即係總之大家要當係人咯，講人嘅故仔。 絕對係劇情片啦， 冇怪嘢，冇都係咯，冇嘅。 冇其他任何古靈精怪。 冇外星人，冇係咯。 你當係嗰啲科幻部分，你當係科普嚟睇都得嘅，其實。 會唔會有啲 NASA 咩嗰個咩？ 有啊，其實佢講嘅好多理論咧，其實都係真實嘅嘢嚟嘅，應該。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有啲咁咯， 又覺得 係，係咯，同埋你要投入去佢哋自己有自己每個人嘅一個心路歷程啊咁啦，係 咯。係啊，其實你抽翻開五個隊員，可能五個隊員拍一套獨立電影，其實都可以。 哇！撚癲啊！ 唔係，我意思即係將佢哋每個人嘅故事啊，其實都係一套電影嘅份量嚟嘅。只不過有好睇有唔好睇啫嘛。 即係龍之子 嗰一段就好睇嘅。 龍之子就應該咁樣拍係嘛？應該係。系啦，即系唔好搞啲飞鹰侠变咗胶晒咁样，唔好睇嘅。 啊，你呢啲 应该学下呢出即系讲下佢哋系其实系 drama 嚟嘅，所以每个人有个心路历程啊。 嗯。 南部博士都会谋财嘅，系要谂下点样 筹钱 系啊。 点样巴结啲议员啊？ 系啊，卖啰柚系啦，如果唔系个冇可能起到个喂大佬，佢嗰系个唔知咩。即係個月形嘅個礁度下面嘅嘛，個海底基地。 嗰個彎月形嘅島啊。 係啊，你估平啊，大佬。係咯。係咯，你估整個鳳凰號唔使錢㗎，係咯。係 咯，貴過太空船啊，嗰架嘢。 佢根本上都太空，根本就係太空船，係咯。整嚟整都整唔到火鳳凰啊嘛，至少燒完架嘢都燒埋啊嘛。 變咗電影版咁，真係。 真係燒咗啊嘛！點解可以燒完架嘢唔爛嘅咧？佢冇辦法。 成功嘛，最後都嘛。係。即嗰幾件咁嘅科學忍者隊嗰件衫啊嘛，根本做唔到佢哋嗰啲要嗰啲嘢嘅，就跌翻落嚟嘅嘛。即係講呢啲啊，點解可以做到嗰啲科學忍者隊嗰啲魔嗰啲咁嘅忍術嘅咧？咁啊。 嗯。 咁啦，唔知啊，你都其實都唔係喎。如果你攞返一個舊嘅 IP 出嚟，即係佢有嘅嗰出嘢，即係我頭先所講，而佢夠膽咁拍呢，喂，我覺得係好過你就咁拍個真人版，可能真係 都係㗎。其實好過你古靈精怪， 係 啊，拍啲乜？ 既然你拍唔出飛俠啦，不如講飛俠點樣嚟啊？就拍佢點樣嚟？唔係，其實唔係個飛俠係有自己嘅過去喎，你唔會以為冇，佢本來就有喎。佢話啊，主角即係嗰個阿健就係其實佢老豆就係嗰個另外個咩紅色咩 Red Imperial 啫嘛，即係另一隊嘢個隊長嚟噶嘛。係，其實佢都係託佢來幫佢，即係個仔，即係養大個仔。咁二號啊，仲慘啦，嗰個係即係成家俾嗰個即係佢哋嗰個敵人組織殺曬咁。即係其實佢哋本身就係後面有故事嘅喎。即係點解佢哋要成為飛鷹俠係即係各有原因，有即係二號淨想報仇啦。係。咁其實嗰咁當然另外三個就冇乜嘅，冇乜講得好清楚，喺度作嘅啫，係咪？咁其實 O K 嘅喎，係咯，即係點解唔可以係咁？ 之前咩太空保衛者嘅漫畫版其實就係好似呢套劇咁嘅套路嘅，其實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一個太空計劃嚟㗎嘛， 啱。最尾嗰幕 先出場㗎，係啊。先出現 嘅，我頭先講佢訓練嘅啫嘛，其實 冇坦保衛者嘅勞動，係咪佢好似有子母機，但係好似冇合過體嘅。 子母機嘅啫，係啦，係啦， 即係冇變成個機人嘅。 其實都係咁嘅啫嘛，甚至動畫版開頭嗰十幾集都係咁嘅啫嘛，其實 係冇錯，開頭上一集成冇子母機添嘛，成揸嗰幾個訓練機喺度玩。 係啊 係 啊， 你話似真係似喎，因為個班隊長啊，即係個鐵面人啊，其實都係敵人走過，即係清醒啦。其實係個男主角田紅個老豆啊嘛。 系啊， 咁亦都係背負住當年話，佢開頭都係有一次嘅火箭發射失敗喎，以為呢套嘢原來係抄太空保衛者喎。咁講起， 其實都係點樣做啫嘛，其實講佢哋點樣做咯，開頭點樣 解 決問題咯，係。 咁同埋佢哋發現咗有個叫做普米蒂惑星啊嘛，即係其實我初以為好遠喎，原來喺太陽系嘅啫。 系， 我初以为好远，太空咁远。 咩冥王星边缘咁有？ 系啦，即系外围嘅啫。咁就发现咗咁嘅星就可以，其实可以人类或者去殖民嘅咁嘅啫。咁就话同嗰个对面嗰个咩帝国，其实嗰咩帝国得人嚟啦，唔系咩外星，就争嘅啫，即系争个开发权咁嘅啫。其实系讲紧，系啊，佢就只不过神化咗对面人哋嗰个组织，唔知咪有啲怪兽机咁。即其实如果你现实啲，可能嗰边都系。机械人嚟嘅咧，其实唔系佢实质系机械人嚟嘅，嗰啲佢整得样怪啲，佢样怪啲啦，系咯。个总统又唔知做乜鬼嘅光头尖耳，都唔知点解明明普通人类嚟嘅啫，平时弹下琴咁啦，中意吓，唔知做咩吓。咁其实嗰度真系嘅，佢真系讲佢系 前半段真系咁 嘅 啫。 佢系用咗一个咧体育嗰种啊，嗰种故事咧嚟做嘅。 训练咯， 系 啊， 其实系排球女将啊，嗰类古仔嚟嘅。所以點解 有個魔鬼教練啊嘛？ 係啦，魔鬼教練咁，但係佢其實後尾咧，真係都係變翻做嚇。 跟 Buster 係啦， 跟 Buster 咯，係啊，佢咪直情跟 Buster 其實玩翻嗰樣嘢嘅啫嘛。 係啊，係咁嘅咋，其實。 係啊。 唔好以為跟 Buster 好新橋啊。 其實根本就係 太空保衛者。 係啊。 係啊。 咁而漫畫版嘅太空保衛者真係夠膽死啦，一路都冇機械人嘅。我唔係啊，好嘢啊！你一睇上先，佢先高啊。 最一格先出現。 是啊是啊，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机械人的故事来的，其实原本。 不 是讲那样，其实。不是讲那样的，那你夠膽死，现在会不会有人这样玩新的机械人故事，你夠膽做。 80年代已经夠膽死了，已经 是。是漫画咯，但是那时动画就不得，是啦，动画一定要打。 其实他都夠膽的，前半段。 是他十几集都冇膽，不会写这些都很厉害。 其实都夠膽的，其实他都是。 是，不过他未至于夠僵到最尾一集先出啫。 是。 即佢都其實大部分人都有貪保衛者，係啦。咁同埋咧，其實最得意喎，佢好似去到劇場版咧，佢竟然出現打咗一集外星人嘅喎，即明明冇外星人噶嘛。 我就冇睇過劇場版。 係啊，你喺 YouTube 揾到嘅，係啊。 哦，咁我要。 佢係講緊佢哋咧喺個去土米蒂嘅，即佢做咗半嘅就出發嘅啦嘛。跟住喺太空嗰度有佢無端端間插咗一集咯，講話遇到一啲外星嘅，好似啲昆蟲嗰啲咩咁嘅嘢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其實呢個故事破壞咗佢嘅，因為原先呢個故事係冇外星人嘅，冇外星人。 同埋正㗎，原本個故事都好正㗎，太空保衛者好睇㗎，其實都。 係，佢亦都有同啲敵國係有互動嘅，有少少嘅，即係有個咩 咩哈奇咩特种部队咁噶嘛，即系佢对面系嘛，系咯。 佢人性有刻画噶。 有嘅，有嘅，有嘅。佢对面你咪当其实系德军嚟嘅啫嘛，不过佢就冇高达咁真，佢就整到佢怪啲，咁你咪觉得好似啲国党，其实咪即系嗰边咪即系纳粹党嚟咁啫嘛，类似。 系啊， 你当系啊。不過佢又唔知點解會整嗰啲機械人鬼乸咁大啫，因為佢個設定嘅真係黐線嘅，即係坦克者有過百米嘅好似。 係過百米高，其實你點睇都唔似啦，佢坐喺嗰個機頭嗰度。 係啊，明明嗰個紙機，原來架紙機都七四室咁大架嘅，你驚唔驚啊？ 係冇乜理由嘅，其實。 即係你見嗰個以為係個機艙，但原來裏邊幾千尺嘅係。 系， 系明明你叫佢咪万能侠咁嘅啫嘛，唔系啊，原来嗰个机舱佢 好 鬼 大只噶，佢啊， 系佢嗰个细机里边机舱都几千尺啊，大佬你死唔死啊？真系，呢个设 咁咩？佢老作啫， 有啲失误啦，即系系啦，即系有啲夸张啦，你咁夸张嘅大佬，唔识明明佢咁佢嗰个基地又唔好大个，即系佢飞嘅坦克者出嚟嗰个基地。 其实你个坦克者呢个轰炸机咁上下大就够噶啦，其实 唔使。系已经好大啦，系咯，即系可能几十米啊，已经即系好够啦，呢个超级机人咯，佢唔使讲到咁夸张。 大只个嗰阵时有个叫无敌铁罗刹嗰个，佢仲大只个。 大好多，无敌铁罗刹。 无敌铁罗刹系。 轰炸机啊， 航空机咁大架啦， 系啦系啦，差唔多啦，系咯。不过你以前啲设定嘅真系通常 乱 入 嚟嘅啫，其实真系乱入嚟。 即系佢哋系咧越作越大，因为咧佢好似大啲劲啲啊。 啊，即系抢噏嘅啫，真系。 抢噏系啦，咁啊话俾啲细路仔听，即系佢越作越大啊嘛，即系初初都系几十米，你都记得啦，万能合缩十八，跟住就三一，好似三十嘅最初好似。咁都系几廿米嘅啫，系啦，几廿米，几廿米，咁作咗啱觉得唔够劲啊，讲到成百米，系啦。咁啊，即係咁，你數字係任你吹嘅，即係但係你實質覺得環境唔係好似要睇到大到咁，即係但係你知當時係冇理嘅，佢實質打啫，佢都可以喺大廈中間行嘅，哇咁大隻點可能大廈中間行啊，大佬！但嗰時無線配音就冇提過啲即係 size 嘅，當然係咯。 當你睇翻啲設定書嗰啲設定啫，其實 係啦。咁你睇翻佢哋玩嗰啲身高圖，如果佢哋照翻佢身高，原來哇，原來三個係真係咁大嘅， 企喺度噶嘛。 係啦，佢高啊，但係其他啲人好多巨型好多嘅，咁你覺得佢有冇搞錯啊？咁啊咁。係 咯。 就咁啦，咁你係啦，咁呢個你啱嘅，你講起話似坦克者個原本漫畫係似嘅， 嗯， 係同埋係松本零士噶嘛，好似其實係。 漫畫係， 因為佢係幫個卡通做人設嘅。 佢做人設係啦，做人設啫 係。係啦，咁啊漫畫就佢畫飯，咁所以你都知，松本零士不嬲都唔中意畫啲即係真係超級機械人嗰啲。 機械人㗎啦。 唔係即係機械人，佢唔係嗰種大機械人打交嗰種咯，即係佢係玩啲比較松本零士不嬲都係玩人嘅 drama 噶嘛。咁所以你話呢個路線都係喎，原來松本零士一早已經幫我哋奠定咗呢個機械人動畫都唔一定要講機械人打嗰 part 嘅，都係講佢點樣開發啊，可以點？原來一早就做咗，係係咯，嗰時唔識欣賞啊，覺得即係覺得咦咁搞錯啊咁樣，原來呢啲先係好嘢嚇， 係 即係變咗嗰啲咩天空的學校係嘛？即係其實都係講佢點樣開發部。 即係頭先阿新李講跟筆實嗰前半段， 跟筆實都有打嘛？你天空的學校係咪即係嗰時係咪跟登 A 上面連載係嘛？ 係嘛？高大嗰個天空學校嘛？ 係咯，佢都係講佢點樣整訓練啦，同埋佢開發啲嘢啊咁嗰啲咯。 即係美術本呈現嗰個漫畫。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其實係 OK 嘅，係啊。係。其實 OK 嘅，其實我覺得 Marcos 啊，我反而覺得咁多個外即係叫做佢後面再作嘅，我叫 spin off。我覺得 Puss 好睇點解？因為 Puss 咪就係咁，佢都唔係講嚟打嘅。 試驗機師啊嘛 ，Puss 嚟講。 佢係試驗機師，佢係講佢哋喺度試嗰兩部機，邊架會投產做量產啊嘛。咁大家唔係要殺死大家嘅，其實，但係就因為 佢哋競爭緊嗰條 競爭 嘅單啫嘛喺度。 係啦，其實呢條線都唔係新嘅，原來講翻咧就話嗰時強人同呢個勇士啊，即係紅勇士。 紅勇士 其實同樣係做緊呢樣嘢㗎，不過嗰時就唔係講得好清楚。 嗯， 系啦，其实中间系有呢个竞争，边个 系 量产？ 其实生活都系嘅，你美军嗰啲飞机都系飞机厂。 即系话，原来呢条桥高大一早就有啊，唔系佢原创噶，系啊系啊，一早就，仲要人哋唔系当一件咩好大条桥，只不过里边有两个玩过，系啦，咁佢就已经变咗套嘢个主要桥，你谂下几劲？即系其实佢都系等高达抄出嚟啊，即系话两部机竞争嗰个开发权呢样嘢。 系。 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好睇嘅，因為佢哋係仲有佢哋其實係由細到大，其實佢今日同學嚟噶嘛，即係一個係人，一個係佐納大軍縮水，即係佐納大人縮水，跟住仲要一齊中意一個同一個女仔，咁而呢個女仔又開發咗一部人工智能嗰個唱歌嗰、那個 其實係個人工智能，但係原來嗰部嘢因為有呢個女仔嘅人格啊，所以佢都係會同佢爭仔。哇！咁我就覺得佢呢個古仔好過曬而家後來嗰啲其他啲漫畫好多。 好睇嘅，喺個畫面上面都好看。 畫面又好睇，你玩啲人嗰度又喂，我又覺得得嘅，即係你真係講到嘅、 嗯， 真係有個 drama 喺度嘅嚇。 同埋仲有嗰時仲 keep 咗有板嘢一郎喺度，所以個空置場面都仲 keep 到啊！ 唔怪得啦，即係所謂板嘢馬戲就係嗰啲四打。 到而家都仲有個經典場面咧、你 YouTube 都揾到嘅，就係、五秒鐘裏面用咗110几格啊！ 係做乜嘅？ 係個飛彈亂咁飛嗰一格啊！係。 是 你就佢就嗰条 YouTube 片系慢镜，慢镜到唔知几多分之一秒咧，你都仲觉得系飞得好快嘅嗰啲。 系啊，真系好劲啊！ 哇， 真 系离大谱啊！嗰啲系 真系高手啊，高手啊！就系、是、你后屘啲人点模仿啊，都有起码都系有距离。 冇咗反嘢一路啊，已经系咯。 後尾啲 CC 喺度整啫嘛，係 咯，咁個空戰場 當時仲係手繪，仲要手，雖然係手繪，嗰啲飛機擺尾，係咁以做少少微動作，哇！等我都唔知點畫嘅，真係勁。 同埋，喂，粒粒飛彈你睇住佢飛嘅喎。 即當然啦，如果你講當時劇場版，即海有幾愛，我已經後尾成啦。即其實佢嗰時已經係啲機係好微細嘅活動。以當時嘅作畫喎，你諗下其實佢唔係 手繪 係啦，佢唔係時高達好多啫嘛。其實佢嗰個作畫咧係 keep 到嗱，可能你今年再睇咧，你就覺得佢冇咁靚。但其實呢個咧，你去到早幾年睇，你都仲覺得哇！ 唔 係 我耐唔耐撳翻出嚟睇咧，我都仲係覺得好靚嘅，真係好一流。 而家就會覺得啲線條粗嗰啲啦，因為而家你而家嗰啲好， 我 當然 係 超班，因為佢啲你睇翻佢啲動作啊，成哇真係點樣整嘅咧，大佬？即係啲機啊，點解可以咁樣喐嘅？你仲手畫喎，大佬唔係 CG 啊，大佬。 仲係一次過有幾十部一齊飛喎，唔係一部 啊。咁當然宮崎駿定嗰啲更加黐線啦，即係大佬，即係成 shot 嘅，大佬係咪人肉電腦嘅？大佬點可以用手畫到咁嘅？咁即係嗱，咁咪就 係真係命都短幾年啊！做呢啲咁嘅嘢 命都幾短，因為佢個時間太正。 啊，真係針到你太長 了。太正，係啦。如果佢做翻短片咁冇所謂㗎，其實佢又唔需要用。所以佢而家咪做短片咯，佢冇話唔玩，佢咪短片咪得閒擺喺佢個龍貓公園播俾大家睇下，大家欣賞下手嗰動畫係可以咁靚。 即 係 老人家燒下閒啦。 係啦係啦，但我又覺得好 OK 嘅喎，即係其實有時咁樣做成套長片嘅，你有時玩一段仔過癮，係嘛？好好咪好咯，好睇㗎，係咯。咁啊、即係佢變咗唔向商業嗰度諗嘅，其實我覺得即係真係藝術嗰方面咯，係咁呢啲大家而家可能好多人都冇啦，咁忘記咗，甚至都唔欣賞啦。即係可能佢覺得點解需要即係個電腦整到嘅嘢，點解要揾手畫咧？咁就係因為佢揾手畫都得先勁啊嘛，大佬。 冇錯。 係咯，點解你唔欣賞咧？就我真係唔明，係咯，就係咁先 amazing， 係咯。唉，不過冇辦法啦，係咯，咁啊。即係遲啲咧，啲人可能咧有啲有咗啲個自動駕駛啊，即係啲車咧唔使人揸，可能你覺得閃爛你廢嘅，點解要手車要哇咩特咩踩曬 double kick 住係嘛？點咩漂移車係乜鬼用啫？呢啲技術係嘛？ 嗯， 我就咁講一聲，雷神咩，而家唔使雷神唔使自己揸啊，雷神嗌啊雷神。 唉，嗌雷神揸算咯。 要嗌雷神揸咪算，所以我都唔知啲沙德風啊點解要擺個人落去做乜係啦。系啦，咁啊 ，anyway， 咁啊，迟早就系、是、即系大家系乜嘢都唔欣赏啊，即系 系 乜都叫部电脑做，咁你唔欣赏以前冇电脑时代嘅人系点样做咧？佢唔知嘅，咁好多人都以为动画，即系其实唔系依家噶啦。我记得嗰时好早咧，喺即系啲电视访问咧，佢哋问啲细路仔问你知唔知啲动画系点啊？佢哋话系电脑画噶。 系，佢哋而家个印认知就 系 咁样。 咪但系嗰阵唔系而家嚟嘅，都早好多。其实嗰时都唔系电脑画嘅，都系好多仲系手。佢哋已经画系电脑画， 已经话系。 佢都唔知道原来系用手画出嚟，系啊，系。咁就变咗你都冇办法啦。 同埋我谂佢哋嗰个想象嗰个电脑画咧，都唔系我哋谂嗰种电脑画啊。即系佢哋可能个想象系 gen 出嚟啊，嗰幅嘢系。 吓。点样？ 即真系唔使画嘅，就勾噏佢 又 画。 哦，我即系叮当嗰个咩自动咩动画制作机。 啊，系啊，系系、啊，即系嗰种想法啦，即系如果你 我唔知点解我哋细个咧睇铁甲嘛，已经知道系用手画噶嘛，即系嗰时系只不过去尽量模仿啊，尽量喂，其实我真系可唔可以画到佢咁靓咧咁样？ 系。 其实铁甲嘛系画得靓喎，你一睇翻啦，其实佢 靓噶， 佢唔系好崩坏噶，其实佢唔 系 好崩坏。 都靓噶，其实。可能佢造型簡單啦、啊，又 但係係靚嘅，其實佢做得 係佢畫得靚㗎，你睇翻，即係當然唔係雜雜啦，但係 係其他都靚嘅，其實係 冇錯，即係頭嗰幾個永井豪嘢一啲都唔簡單。其實嗰時係巨靈神啦，直情其實佢萬能俠就冇賣嘅，巨靈神有㗎嘛，即係賣咗去全球㗎。其實啲人好中意，其中個原因就係佢嗰度畫得靚啊。 系， 嗯，系，其实飞鹰侠都唔错啊， 飞 鹰侠都靓。 呢个元素鬼佬中意啊，其实系， 亦都系啦，当时嚟讲系有创新 啊， 系咯系咯系咯 ，UFO 咧系咯，咁画得靓都系好大原因嘅， 系，当然啦， 即系其实佢系即系变咗嗰时啊即系画 Kingdom Come 嗰个叫咩话嗰个， Alex Ross 咧，其实佢嗰时有啲插画都画过飞鹰侠啊，画过好多嗰啲即系。 佢美版嘅飛鷹俠漫畫其實就佢畫封面㗎嘛。 係啊，所以其實佢哋都 OK 㗎，即係佢都覺得係係啊。 我都係為咗個封面買嗰個漫畫。 即係我哋成日講到好似飛鷹俠好似好戇居咁著件咁嘅衫，但我見過有鬼佬 cos 係好型㗎喎，原來。 係真係大隻佬。 係啦，冇錯，因為佢嘅身形，咁佢又唔係話特好大，即係正常鬼佬，即係嗰啲咯，即係 Kevin Kai 咁咯，好唔 OK？ 系咯， 咁佢件紧身衣，当然佢件即系佢件衫就当然佢唔系好渣嘅，都 OK， 即系 cosplay 嚟啦，自己整，但系佢系胶质嘅。喂，我睇落去，喂，其实 OK 喎，成个美国超人咁喎，真系 起码靓过日本版真人版嗰件啦、 啊，靓过美国啲超人啊，仲 哦， 即系佢虽然有啲似美国超人，但系喂唔系，我又觉得佢型啲，因为佢真系有个头盔咁，有个即系总之嗰个人变咗鬼佬之后，你觉得喂真系型喎，原来 fans 即係平時我哋成日見啲日本仔扮咁，高高騎騎嚟嚟咁，你又整得唔靚件衫，咁覺得肉酸嘅啫。如果個鬼佬 cosplay 啫嘛，又唔係拍戲。喂，原來都可以好型喎，原來 fan 下。係。係咯，係咯，其實唔一啲都唔差嘅嗰件事。即係當然你去到鬼佬度，佢都想象佢哋係鬼佬嚟㗎嘛。咁佢嗰時唔會，佢改咗佢個名嘅，可能佢都叫阿 Ken 嗰啲咧，咁啊見啊嘛，係咯。咁啊租咁唔係咩？咁呢啲係鬼佬名嚟，咁佢哋自己想象，當然佢哋係鬼佬嚟㗎啦，係咪先？咁佢哋自己扮翻嗰陣咧，我覺得佢絕對冇失禮嘅喎。係。係啊，絕對同啲鬼佬超人係有得揮㗎，係啊。咁我翻嚟期待有冇一日，淨係飛鷹俠啊，拍真人係鬼佬做。佢叫做Battle of Planets 啊，即係佢好奇怪講佢唔係喺地球嘅，佢係喺太空嘅，因為佢哋作咗隻機械人仔俾佢㗎，佢船多咗隻。机械人仔都咬到啲。 哦，因为美版嘅动画版系多咗样嘢噶嘛，多机械人噶嘛。 系啊系啊，同埋佢嗰个可能因为佢要 fit 翻嗰度，佢自己画咗少少加咗嚟。系。咁但当然大部分啲都系影翻即系原本啦。咁其实佢哋都非常中意噶，其实飞鹰侠呢个题材，我又唔知点解佢哋冇谂过系玩飞鹰侠咯，或者拍飞鹰侠做真人。 系咯。 其实佢哋自己都唔知几中意系咯。咁呢个我觉得佢哋甩咗嘅，唔知点解系，同埋冇将呢样嘢再玩啊。唔知点嘅，唔知咪关唔关版权事啦。不过照佢，唔通嗰时系冇买断到嘅飞鹰侠呢啲。 咁啊，真系唔知喎呢啲。就总之， 系咯， 有出过漫 畫。即系窝藏嘅，你今日仲玩得就因为佢或者拍拖，所以佢就 版嘅动。 佢应该系买断咗个美国版权，系啊。咁但系嗰啲冇可能系因为佢可能唔系买断嘅，我怀疑。 知啦，因為Action Figure 都有出過， 但又唔係啊！如果唔得，佢又點會出漫畫啫？咁我都唔好、 啊。 其實我覺得好正啊，係啊！如果你真人做飛俠品鬼佬做，我哋覺得哇，我覺得正過復仇者。咪其實佢因為原本故事咧，唔係大家唔好諗好似你睇嗰度日本真人版咁教，其實唔係噶。佢哋有調查到咧嗰個鋼鐵大王係咩人啊？係 動畫版，你要睇翻動畫版先至好睇嘅。其實 係啊，其實佢係有啲特務啊嗰啲咁嘅成分㗎。你唔係話 打嘅 係 最尾嗰少少嘅啫，其實佢哋 係啊。如果你拍真人，你就講到佢哋好似特工咁，其實只不過有啲特殊裝備啫嘛。其實 OK 㗎。 嗯。 系咯，即系梗系唔好似佢做真人版搞到咁教噶啦。 嗰套完全唔得。 即系你玩翻好似当佢 X 名咁拍啊，其实我意思系。 系。 啊，其实好睇喎， 可以。 佢其实好正嘅，系。咁又唔知点解暂时就冇人谂啊？我哋到你又推荐下，即系如果既然冇 I P， 其实飞鹰侠拍真人版，即系鬼佬啊，拍真人版先至系一个好，即系一个几好嘅题材嚟嘅。 系。 唔系窝藏嗰啲咯，即系窝藏啲，我觉得就难啲嘅，系啊。 嗯。 是啊是啊，其实都是超级英雄的嘛，根本是龙之子那些才最接近啊，其实。 是啦、 啊。是咯、啊、是咯、啊。其实拍乜鬼嘢他们有一堆啊，转拍龙之子那班那些 IP。 唔拍咁多人净系、啊、拍一个卡森都够啦，其实。 卡森宇宙骑士啊，净系拍。 是咯、 啊、 是咯、 啊、 是咯、 啊。你试下将它变成西片啊，你想象下。哇咁、啊、好正啊，直情是吧。 嗯。 是咯、啊。是咯、啊。是咯、啊。咁呢啲其实就好似唔系好大家好会諗，唔知点解。其实好多㗎，其实好多日本卡通去咗外国呢，即係其实连 好多地方即係就算去到啲沙地阿拉伯，我都見佢哋係原來係有睇唔少嘅。 嗯嗯嗯。 佢哋知唔知幾中意嗰就係日本機械人啊？好大。 係咁，睇下日本嘅軟實力咯，呢啲就。 哇！呢個真係唔講得少，真係好勁。 即係你韓國話急起直追好勁，但係 佢哋仲要 係 佢唔 care 嘅，佢冇興趣輸出，你先。即激死你啊嘛！ 系， 佢唔係好想輸出俾你睇，其實你哋自己話要睇嘅啫，大佬。 系 啊，呢下先真係你真係冇辦法，你冇辦法唔服啊！係啊，佢真係好睇，好睇到你自己話要睇。佢唔係佢宣傳。 睇下日本嘅軟實力有幾勁咧？你睇下2020嘅奧運，你就真係領略到㗎啦。 哇！嗰、那個就唔係有段時間啦，咁但係好快啊！ 哇！佢哋嘅軟實力真係嚇死你啊！ 有冇啲可以而家透露少少咧？ 哦， 唔係，因為佢宣傳奧運嗰時， 係啊，你睇到 㗎 啦， 大量嘅卡通人物啊嘛， 卡通啊，係啊，嗯， 啊， 都是仲勁啊，我你信唔信？ 阿新烈點啊？你講 係啊，咁啊，即係其實佢除咗呢個嚇動漫啦，其實 game 都係擺咗好重嘅，即係其實佢一開始係呢個啊依家係小係咪小泉啊？我有冇記錯啊？啊，佢係喺呢個 小泉。 呢個 即係日本首相啊！你知係 嘛？冇錯，係啦，係啦，係啦，係打麻雀嗰個都係佢嘅嚇。即係 繼續 咁啊，佢就係 嗰個唔 係 已舊嘅啦咩？嗰個 現任係 咪？你個小泉啊嘛？ 而家都係嘅，而家都係嘅。 哦，而家就係佢啦。哦， 我唔記得咗有冇 打麻雀喎？佢講 我打麻雀嗰個就舊嘅，打麻雀舊嘅。 係咯。 咁嗰、那個都係揾啲名人嚟玩嘢㗎嘛，即係應該話揾啲元首嚟玩嘢嚇。咁啊，佢 但係而家呢個唔係安倍咩？咩小泉咧？小泉咪夠啊？ 呢個安倍晋三係咪而家嗰個 係？係嘛？ 你講小泉係即係同阿超人之超人王配音添啦，做完手做完佢嘅總理之後，係咯，你講安倍係嘛？ 係 咯。 我唔記得係咪佢啦，總之都係佢，應該係佢嘅首相啦。咁就喺呢、這個水管嗰度出嚟啊，即係其實係呢個 Super Mario 啊。 扮馬里奧。 你講過好耐咯，係啊 ，Mario 啊嘛，係咯。 咁即係 嗰上次奧運，上次 奧運 閉幕 嗰陣時，即係 做咗 嗰陣時嘅。 冇錯，係啦。 係。係。 咁嗰陣時 咩叮噹啊？嗰啲係嗰啲咩代言人嗰啲啊嘛，好耐 啦。 犀利啦， 淨 係 嗰段。 唔係，我諗嚟緊正式嗰陣仲唔止啊，應該仲勁嘅。同埋嗰時我諗你想去日本旅行啊，嗰期你真係你冇啊，冇位啊，大佬。 但係就好好個市面一定好好睇嘅。 哦，咁梗係啦。如果你嗰陣去到啊，我諗真係好正，唔係平時你會見到咯，係咯。 啊，真係 好值得去啊！ 感受個氣氛真 係。因為我試過有一次佢啱啱打緊，好似係世界盃，好似啊。 嗯。 係。係咯。咁佢又好奇怪，佢又即係又上少林足球喎，嗰陣啱啱。 哦。 係啊。 咁樣。 係啊，咁佢就撈埋一齊玩。 哦。 哇！嗰其實咁嗰時就未至於話好咩嘅，咁即係都係踢波啫。佢未知你奧運，我諗真係唔掂啊！你成 book 唔到。 真係好犀利啊！ 唔到啊，應該係好多人都去啊，應該嗰年會係。係。 咁你又真係睇到佢嘅軟實力啦，嗰陣時就。 哦，係好勁係咯。唔可以，即係老實講啊！你唔好話奧運咧，你之前我哋去過嗰個咩嗰個叫咩啊？萬國博覽會啊， 係 都唔得了啦，係都唔同啊！佢同人哋搞，哇！真係， 即 係 你同你上海嗰個真係爭得遠啊！ 即係跟住嗰年嗰啲上海啊嘛，跟住搞一次，哇！真係天同地啊，真係天與地，係啦。 呢啲係幾十年累積翻嚟嘅，真係你唔可以一時三刻。 同埋你個感覺咧，佢勁唔係勁在佢冇㗎，佢去到咧，原來佢哋啲人去睇當係好休閒咧，佢俾啲人去休恬喎，竟然佢唔係諗住咧係一個當你要搶你錢啊，要揾你銀啊，佢冇㗎喎。 即係你整個氛圍都唔同咗啦。因 為完全唔同，係休閒，因為佢嗰次成嗰個上次嗰、那個，即係嗰次嗰個日本遊嗰次，佢係講呢個環保啊嗰啲，即係綠色能源啊，所以佢成個場咧好熱嘅，因為佢成冇冷氣。但係咧，佢雖然冇冷氣，佢就用好多嗰啲噴嗰啲 mist 啊，或者用啲方法用啲唔同嘅方法咧，令到你涼快嘅。咁當然你唔能夠同冷氣比嘅，但係咧你會感覺到就係、是、啊，如果世界冇咗冷氣，係咪會死得咧？好熱嘅喎，當時係好熱嘅喎。同埋尤其是佢擺嗰個位置有少少盆地嘅，更加熱。咁就到底佢點樣令到你可以降温咧？淨係呢一件事你已經 amazing 啦，好多種 唔同嘅方法，當然最正嗰都係冷氣機嘅嚇，始終嚇，即係所以喺嗰個郵局位有個冷氣，有個嗰啲好似大陸嗰啲吹風機喺度吹，個個走埋去吹啊！大佬日本佬都係咁話，不過當然嗰啲可能係啲鄉下出嚟嘅，話如果啲揦高件衫喺度吹啊，咁但係其實佢平時咧會見到佢哋有好多即係好多特別嘅設計嗰啲，咁而嗰次咧佢唔係玩呢啲超未來嘢，嗰啲全部有嘅。即係嗰啲環保磚啊，嗰啲即係好多其實現實已經存在，不過未係普及嘅嘢啫。嚇，咁佢就會 show 俾你睇到底一個，或者你可以有少少覺得係見到少少一個未來世界係會咁樣走向嘅一個咁嘅嘢啦。咁同埋佢推動呢啲佢嗰次嘅主題啦。咁佢嗰啲巴士裏面佢有啲車都已經係自動嘅喎， 係 嚇，即係唔使人揸嘅喎，即係唔係周秀娜喎，係個巴士唔使人揸。系啊，咁都幾得意㗎。你去咗法國話，當然嗰次其中個題材就係機械人啦。係。係其中個係咯，咁我都因為嗰樣嘢係啦。咁當然啦，佢最多中國人都係排隊嗰幾個館，我就唔睇啦。嗰啲咪機械人跳舞咯，即係有幾個嗰啲大嗰啲咩咩托塔定咩，嗰啲係排四個鐘啊，大佬。咁、啊、我 quit 曬嗰啲佢哋必睇嗰啲，咁因為我哋自己去，咁咪冇跟佢哋嘅，即嗰度差唔多你成條隊咧，好多人都講廣東話嘅，咁冇睇，咁我哋咪走咗去睇其他嘢，但係嗰期都係佢哋唔睇嗰啲係仲精彩嘅，因為其實機械人跳舞就冇乜嘢，嗰啲係啲 show 嚟啫嘛，我睇郭富城跳舞嗰、那個啦，係咪先？咁但係反而嗰啲好科技嘅一啲嘢，佢哋冇上山去嗰啲位，嗰啲好少人，但係反而好好睇喎。好精彩咁你睇到真係成個氛圍的確係唔一樣，係唔一樣，同你即係其他地方咧，即係唔好話淨係話係咪貶低上海，唔係就係上海，即係其他地方搞咧都唔係咁嘅，係因為你見到好多人去到咧，其實可能佢買咗個 pass 啊，其實佢哋喺草地度唔係做乜嘅，喺度休憩啊，如果你去日本嘅迪士尼，我唔知道正式嗰邊，因為我去咗 Sea World 嘅啫，有一次，佢嗰邊都係咁嘅。其實你發覺啲人咧，佢冇喺度咩，喺度排隊啊，冇嘅，佢喺個草地度，咪喺度欣賞嗰個地方，去享受嗰個環境，係啊。咁但係佢又唔會整爛曬啲草嘅，人哋啲草好靚嘅。 咁當然啦。 唔會踩到爛曬嘅，即係你睇圍園就知啦，佢踩完仲變咗撲曬，但佢又唔會嘅，唔知有啲草又好靚喎。點解咁多人喺嗰度休憩，但係又唔爛嘅啲嘢？我唔知啊，你問人哋，所以人哋好有種文化喺度。 可能人哋去完啲垃圾咪自己執翻。就 梗係啦，一定係啦，一定係。 即 係 呢個係讚嘅，不嬲都全世界都讚佢哋㗎啦。 嗯，係啊，咁所以其實係有一種係啊，真係個氛圍嘅分別啦。其實你有時好難去。去模仿都，你真係只可以盡量學習啊！就 你學習呢啲好嘢，你 慢慢追上嗰件事啊，係。 你學咗先啦，學咗基本呢啲。 係啊，即係原來人哋去咧，唔係一窩蜂就話咩要搶住要玩乜嘢玩乜嘢嘅，其實唔重要嘅。原來一家人喺嗰度咧，去享受一個下午先係嗰個 main point。 係。 係啊，唔係排隊話唔抵啊，成日覺得唔抵啊。成日抵到唔抵睇復仇者都為咗抵嘅，咁你呢個咪低級嘅設定咯？ 嗯， 係人哋冇抵唔抵嘅，即係可以就係一個享受一下午，係嘛？去睇一個話劇其實係享受嚟嘅，唔係話即係要一定要點啊咁。係咯，呢個我諗，淨係呢樣嘢都有排行。係。喂，好，咁呢個仲有冇嘢講下嘅？呢個火星即係其實係一套好奇特嘅一套作品，係啦。咁大家悶嗱，所以我話你咁講，我覺得你悶得先可以睇。如果唔係咧，你 調節咗個心態啫，就唔好諗住科幻片啊。 唔係，佢係科幻片嚟嘅，但係 你係調節咗佢係比較悶少少慢少少。 你話佢個講個時間都2030幾年咁，當然係科幻片嚟，佢唔係講依家嘅。咁但係佢裏邊的確唔係出現咗太多。即係超常，佢冇乜嘢超常，佢根本就唔超常。 冇。 佢只不過當咪十年後嘅太空計劃啫嘛，咁佢好超正常添啊，反而係唔係唔知冇超常到超級正常。咁但係佢就講佢哋點樣即係一個火星計劃，咁佢模擬咗一個 啲困難啊咁嘅嘢。 係啊，你可以話咧有啲似，即係之前我哋咪話打風嗰次咪話有個 documentary 啊，咩十幾年前已經講話香港有個超強大國。佢其實類似即係咁啫嘛，佢假設有樣嘢嘅時候，到底點去應對咧？咁即係啲咁嘅嘢。係。系呢種咯，咁你中唔中意睇呢一種咧？中意解決問題啊， 得唔得先？ 係啦，解決嗰個科學上的問題啊，嗰、那個資金嘅問題啊，同埋佢個人嘅問題啊，你中唔中意睇呢種先？如果你中意睇呢種啊，呢套可能你會覺得好好睇。但如果唔係嘅，其實我真係淨係想睇特技同打咁呢套，你真係唔啱啊！同埋個節奏比較慢嘅，事實係啊，就係咁啦。 嗯嗯嗯， 係。咁但係我哋又覺得推薦俾大家，因為我哋唔敢講每，因為每一個聽眾係唔同噶嘛，你嗰個。 每個要求嘅人都每個要求都。 係啦，咁你試下睇下第一集，或者你試下飛去睇最尾一集啊，因為我都未睇最尾一集。 啱口味先。 係啦，如果你覺得喂有趣喎，咁你咪成睇下成出咯，係咯，即係試食下先，咁啱先至成件嚟啊嘛，係咯。又唔使話一次過就要懟曬嘅，你唔啱口，發覺唔啱口味好惡頂嘅，咁、啊、但係如果你發覺啱口味就正嘅喎，可能你嫌佢短添喎，分分鐘係嘛，得咁快就完嘅，有味道有味道，呢套絕對有，係啦，演技嗰樣嘢又絕對即係超班添啦，係咯，電影級嘅，電影級嘅製作啦，呢個係一個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佢又即係總之呢套有值得欣賞嘅地方，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味先，唔啱睇走佢，唔好勉強，係啦。但係啱睇就可以介紹翻俾大家。係，就係咁。好，有冇補充冇？冇啦。